是后来啊，后来我离职想创业，你的态度让我真的不能理解。宁静，你总说你痛苦，但是你不知道我根本不喜欢我那份工作，只因为你喜欢，你说这份工作对我好，对家里好，我才坚持了那么多年。我想借着离职重新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你不支持就算了，你还泼冷水。 你想做自己吗？我当然知道。 你看你看，这都到了今天了，到了现在了，我们马上要离婚了，你还是这种态度。宁静，那段时间我也很痛苦，公司从筹备到开张，你什么时候鼓励过我？我想拿家里的钱，你偏不给，哪怕最终让傅丽丽骗走了这笔钱。宁静啊，我跟你是夫妻，你那么不信任我，你让我怎么想？ 钱，又是钱。是啊，我承认我很自私，可我可是为了周子，为了这个家。 又是这句话，你总爱拿这句话说事。 难道不对吗？我爸破产那一刻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必须改变命运。后来我们结婚，我又对自己说，我要和你方志远一起改写命运。是，我们俩的薪水都不低，可是我们的基础那么差，房子车子这些我们双方的家庭都帮不了什么，全得靠我们自己。当我穿行在新天地，看着商场里各种琳琅满目的奢侈品，如果我想买，我确实买得起其中一两样，可是我敢买吗？我也是年薪上了10万的人，可是你见我背过超过1万的包吗？商场里有的是我喜欢的化妆品，即使员工内部价我都舍不得买，都要找人在国外代购，就为了省个1-2千。还有我那块表，你送给我的表，表盘磕破了，过了保修期了，换个表盘要近2000，不过是2000块，我竟然犹豫到现在，我犹豫到现在呀，方志远。我只是想存钱换房，想给孩子积累点什么，不想让孩子活得那么累，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做自己，能够自由地选择他想要的生活。至于你，你有什么资格谈做自己呀？你有什么本钱做自己？我们赤手空拳呢，方志远。如果输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些你知道吗？周宁静的泪水翻滚而出，她提起包，跑出了餐厅。 方志远扔弃了几张纸币，收起了打算给周宁静的那张银行卡，拿起了周宁静落在椅背上的外套，飞身追了出去。在餐厅的门口，他一把拉住了周宁静。宁静，等一等。方志远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递了过去。 周宁静定睛一看，是一块手表。 前几天呢，我偷偷回趟家，取来了这块表，找师傅换了个表盘，原厂的。我想过重新给你买一块，宁静，不是舍不得钱，我总在想，重新买了，虽然长得一样，但总归不再是它，不再有它的意义了。 现在，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 不会的，宁静，不会是这样的。还记得我跟你结婚之前，宁海哥找我聊过，他说我配不上你，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我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可以。宁静，这段婚姻证明了我确实没有能力给你幸福。对不起这三个字，这段时间我跟你说了无数次了，我也不想再说了。除了放手，除了答应跟你离婚， 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了。方志远说完了，把手表轻轻地放在了周宁静的手心。 很简洁的一块表，戴了很久，钢制表带磨出了特有的光泽，因为换了新的表盘，却又熠熠生辉起来。手表被方志远拿捏过，还残存着方志远的体温。 表修好了，我现在把它重新交给你，无论如何留个纪念吧。啊，还有这张银行卡你也把它收好了，我说过了，这是给孩子的，周子是我们俩的孩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，这就够了。方志远把银行卡塞进了周宁静的大衣，然后把大衣披到了他的身上。方志远的双手触到了周宁静的双肩，这才察觉他已受到托骨，脸上划过了两道滚烫。这些年我都对你做了什么？ 周宁静也开始抽泣。方志远，你又何必这样？ 两个人对望着，方志远一把拥住了周宁静。 周宁静试图推开他，不要这样，志远。 方志远拥得更紧了，让我再抱你一次吧，以后我们之间再没以后了。 叶枫给方志远收拾办公室的时候，发现了他抽屉里的离婚协议书。叶枫看着那些条条框框，在心里为方志远抱屈，却又不免窃喜，颇有些快要熬出头的快慰。如今百成和方志远已经彻底分手，周宁静则马上就要成为方志远的前妻，放眼看去，只有叶枫还在方志远的身边。虽然他的身份至今还是方志远的助理，没有一点点那方面的突破，可是这又如何呢？早晚有一天，方志远能够品出叶枫的好来，一切都能够水到渠成。方志远推门而入，叶枫连忙关上了抽屉，转身露出了浅浅的笑容。方总。 啊，方志远说，我记得明天约了一个客户啊。哎，这样啊，你带小鱼去吧，我手上呢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。 叶枫点了点头，心想，哼，你说的别的事儿，应该就是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吧。 方志远坐下，看着叶枫说，对了，还有两件事情你最近要安排一下。 叶枫拢了拢头发，啊，你说方总。 公司啊，慢慢的步入正轨了，下一步呢，我打算扩大一下，首要的就是要重新租一间办公室啊，咱们这个地方肯定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公司的人员安排，你呢还是协助我抓全面的工作啊，我打算让你当副总啊，当然不能让你当光杆司令了。小鱼呢主抓市场，你抓全面的工作，另外啊再招聘三五个新员工。 叶枫难掩心中的喜悦，谢谢你方总，你那么信任我。 当初你放弃那么好的工作过来帮我，就是因为你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吗？你对我尚且如此，我对你自然也是一样啊。好了好了，事情那么多，赶紧去忙吧啊。 嗯。叶枫点头，一脸乖巧。 方志远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女孩，确实要不是叶枫，公司发展不可能那么快。叶枫的付出和努力，方志远都看在眼里。有时候他自己都想放弃了，但是叶枫却始终站在他的身边，全力地支持着他。等叶枫离开了办公室，方志远 靠在了大班椅上，想起了昨天晚上和周宁静道别前的那个拥抱。从周宁静数次提出离婚，到自己终于妥协让步，啊，谁知道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鬼呀？是啊，明天就要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了。可是，我的脑子里还是一片混沌。 旧时光咖啡馆，海丽正交接着手头的工作。小南各种不乐意，这段时间小南可没少教海丽，简直是倾囊相授。这倒好，徒弟还未见得出师呢，居然一拍屁股就要走人。再者，虽然技术上小南是海丽的师傅，可是工作之外他却是把海丽当朋友的。虽还没有到无话不说的地步，但感情一直不错。最最重要的是，在他看来，海丽和明航是很般配的一对。海丽这么一走，不就意味着他们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？为了这事儿，小南还和明航吵了一架。明航哪儿好说真话呀，直到人往高处走，海丽应该有他更好的发展。小南是个聪明人，明航心里是怎么想的小南早就猜到了，不就是因为海丽是他那个朋友老八的前妻吗？可这又怎么样呢？明航还嘴硬，一副打死不认的样子。小南直纳闷，不都说80后是叛逆的一代吗？叛逆倒是一点没从明航身上看到，只看到他一脸水腻。小时候小南还听过明航的妈妈抱怨，说他这个远房表哥是如何如何不听话，如何如何不让人省心。现在看看都什么呀，要是上了30岁的人都会变得这么磨磨唧唧束手束脚，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吗？ 明航想了一堆道别的话，当着海丽的面儿，那些话呢只是堵在了喉咙里，半个字也吐不出来了。海丽呢也没有要和明航寒暄的意思，只和小南交接着。咖啡馆的一应饮品和甜点都是小南负责的，但是经营上是海丽在把关。小南骂骂咧咧地掩饰着自己对海丽的不舍，脸上写着千般万般的不愿意。本来嘛，小南自己年底就要回老家结婚了，异地恋多年了，未婚夫正翘首以盼呢。海丽这一走，咖啡馆就要重新找人了。要是能找到有基础的还好，要是不能，那小南呢，不又得再教一遍吗？这多耽误事啊。 这时候周宁静突然来到咖啡馆，他是来找海丽的，没别的，就是想和人说说话。一进门见海丽那副架势，正跟人交接工作呢，这才知道海丽这是要另谋高就了。两个女人相携走出咖啡馆，已近黄昏。海丽拉开车门，宁静，想去哪儿？我请你吃个饭。周宁静顿了顿说，啊，还是我请吧，明天我就要和他离婚了，这顿饭就当是提前庆祝，庆祝我恢复单身。年初海丽和老八离婚的时候，周宁静和方志远杀到民政局灭火的场景似乎就在昨天。谁能想到现在周宁静他们也要离婚了。海丽问道，宁静，你们都谈好了吗？ 嗯，该谈的不该谈的都谈了，我现在觉得特轻松。 海丽，真的？ 特别轻松。林江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哼，那就什么也别说了。走吧，去净水寺，我请你吃素斋。到了净水寺，只见里头热闹非凡，一问才知道今天是其中的一位菩萨的生日，寺内有法事，更有无数善男信女顶礼膜拜，人流把海丽和周宁静挤进了大殿，又不知谁往他们手上塞了燃着的香。佛音渺渺里，海丽看到周宁静的表情变得肃穆而凝和，发现海丽在看自己，周宁静又露出些许不好意思，毕竟她是一个新时代女性，一个唯物主义者，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一个只信自己的人。海丽说，小时候我妈每年正月初一总带我来拜拜。海丽，那你信吗？ 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妈和他们都一样，只是求个安心吧。 再往前走几步，有人在求签。海丽推了推周宁静， 哎，宁静，咱们来都来了，要不求支签呗。 算了吧。海丽不管，拿过签筒虔诚跪拜，竟求了一支上签。周宁静禁不住怂恿，一样照做，求的是中签。两个人同去换了签文，海丽的是梧桐叶落秋江暮，行客归程去似云，谢得天公高着力，顺风传载保真归。周宁静的签则是实藏无价玉和珍，只管他乡外客寻，宛如持灯更觅火，不如收拾往劳心。跟着人群，两个人又到了解签处。 解签的老和尚看了看签文，又看了看周宁静，才徐徐道来，无非四字，即眼前是真。 眼前是真？ 施主啊，你手里既然提了一盏灯，又何必到处找蜡烛呢？你要求的，你已经有了。 周宁庆还想问什么，只见老和尚只是闭目，不再理会他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

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 想在哪见过。 周宁静还想问什么，只见那个老和尚只是闭目不再理会他。海丽笑了，哎，宁静，你求签的时候都说什么了，菩萨要给你这么一支签？海丽，你还真信呢？怎么不信啊？既然咱们都求了，那就应该信啊。说呀，你刚才求签的时候你到底求什么了？ 我什么都没求，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周宁静似乎并不想回答，只说，哎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快。 海丽将签文递给了老和尚，老和尚看到便道，梧桐叶落秋将暮，行客归程去似云，谢得天公高着力，顺风传在宝珍贵呀。啊，这是上签呐。施主，凡事大可宽心，前途无限宽广。旁边有人笑着说，求到了上签是要给寺庙添香油钱的。 海丽笑了笑，拉起周宁静就跑。周宁静不解，哎，干嘛呢？人家不是说了吗，让你给添什么香油钱？菩萨不差我这点香油钱吧？咱们还是先吃饭要紧。海丽，要求签的是你，你求了上千还吝啬这点香油钱啊？嘿，宁静，我往后要是发达了，我一定还上。 嘻嘻哈哈的一阵笑闹，两个人这才绕到了殿后，拾级而上，进了寺庙对面的餐厅。餐厅的各包厢早就满了，只剩下了后院那张露台的餐桌，大概是外面冷，一般人都不愿意坐。 海丽指了指后院，行了，甭等位置了，就坐那儿。入座之后点了几样清口的素斋，又要了一壶普洱。服务生怕冻着客人，不知从哪里搬出一台小太阳取暖器，一拧开，小小的后院瞬时亮堂温暖起来。 海丽这些天心里也颇不平静，特别是老八将离婚的真相告诉她之后，今天海丽又辞了咖啡馆的工作，以后和明航怕是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面前的周宁静呢，又马上要离婚了，糟心的事是一堆连着另一堆，千头万绪，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理起。他晃着杯里的茶，心不在焉，对饭食更是不感兴趣。周宁静也没怎么动筷子，只是喝茶。周宁静瞧着海丽神色恍惚，便问道：海丽，你在咖啡馆干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辞职啊？各种情绪积累到现在，海丽已是身心俱疲，听到周宁静问起自己的事，顿时泪水迷了眼。周宁静慌了，哎，怎么还哭了？海丽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于是海丽便把老八跟自己说的那些话，自己和明航的种种都道了出来。周宁静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只是唏嘘不已。这段时间他只顾着自己，还真没有关心过海丽。原来老八跟海丽离婚，这中间还有偌大的苦衷。至于海丽和明航的小暧昧，周宁静之前不是没有察觉，却不知道海丽早已芳心暗许。海丽知道周宁静那边现在也是一团乱麻，有些后悔刚才说的那些话了。宁静，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所以海丽，你才决定去民航引荐的那家公司上班是吗？嗯。哎，老八也太糊涂了，什么不能生孩子呀？真的不行，可以去医院吗？像毛俊他们两口子，为这事儿闹了多少次啊！但是现在月月不是也怀上了吗？不是挺好的吗？老爸，怎么能够因为这个就打定主意和你离婚呢？海丽说：“嗨，老爸这个人就是一根筋，认死理儿，遇事从来不和我商量。我和他过日子，各有一套逻辑。”离婚并不稀奇，我只心疼那个孩子。如果我海丽没有离婚，那就没有后来那些破事儿，我也就不会小产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对老八，我是又恨他，我又觉得他可怜。但是，我是真的不想和老八复婚了。和明航无关，就是不和老八复婚。我也不可能跟明航在一起，毕竟我和明航是不一样的人呢。啊，好，老八已经是过去式。海丽，那既然你不想复婚，这一夜就算是翻过去了呀。可是明航他怎么了？你怎么就不能跟明航在一起了？宁静啊，你比我聪明啊，你难道猜不到我的顾虑啊？哦，因为明航是老八的朋友。海丽笑出了声，周宁静皱了皱眉头说：那你笑什么呀？我说的不对啊。宁静，你又何必说这些安慰我的话呢？周宁静说：你和明航男未婚女未嫁，你怎么要顾虑那么多呀？好，宁静，那我们抛开明航和老爸的关系，有两点。我离过婚对吧？我不能生育是不是？有这两点还不够吗？啊，海丽，医生也没说你不能，只是有一定概率的不。宁静，你别说了，我很清楚我自己的病， 海丽，不能生又怎么了？那不是还有不少夫妻选择丁克生活吗？嗯，假如这些都能克服，都能够解决，可是我离过婚，就算明行不介意，那他父母呢？他的朋友同事又会怎么看他呢？海丽，离婚怎么了？明天过了之后，我就和你一样了，我周宁静也是离异女了，我带着个孩子我都不怕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海丽忽然问道。宁静，说真的啊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？周宁静拢着头发一时语塞。海丽又问道，其实我和明航之间啊，你早就看出什么来了，对吧？周宁静顿了顿，接着点头，嗯，是。宁静，你也很清楚，横亘在我和明航之间的是什么？你更清楚啊，我到底有没有勇气去面对呢？我认为你可以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海丽就是个俗人，即便喝了一些心灵鸡汤，即便有过一次孤身旅行，但我仍旧是个俗人。俗，我希望生活是简单的，省心的。比如我之前的愿望就是有一家自己的甜品店，有一技傍身。宁静，您可是了解我的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胸无大志。你总说女权女权，女人要独立，可是我觉得那些东西离我海丽太远了，特别特别远。我也叫嚣，也当着父母的面信誓旦旦说我以后一定能好，但是不可否认，我妈他们的担忧和顾虑那也是真的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人家对我的担心都是对的，我的叫嚣似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有好多次我甚至都后悔，后悔当初我海丽没听你的话，后悔当初和老八离婚。哎，我知道你会说离婚没什么，生不出孩子也没什么，只要有真爱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宁静，爱情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？能不能解决问题？爱情到底能克服什么困难？能不能克服困难？这些别人不知道，你周宁静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海丽，你瞧你说这一大堆，你太悲观了吧。海丽喝了口茶，把双手放到小太阳上烘烤着，小太阳的红光映着他的脸。周宁静这才发现海丽的额前已经有了两道浅浅的纹路。海丽继续说，宁静，这些年我受你影响，我也喝了不少心灵鸡汤，女人要独立，女人要自信，巴拉巴拉的，可是现实它不一样啊。我害怕，我真的，我挺害怕的。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？哎呀，我怎么不能像你这么洒脱？我怎么也没有你的勇敢呀？周宁静绷了很久，此刻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翻滚而下。不，海丽，你看错了。海丽看向周宁静，周宁静双手捂脸，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。海丽，你不是想知道我刚才求签的时候求的是什么吗？我求的是一个答案。答案？什么答案？是，我犹豫了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要跟方志远离婚。 民政局的门口，方志远时而看表，时而看向街对面，周宁静还没有到。方志远的这种心境让他想起了多年前他和周宁静领结婚证时的情形。穿着白衬衣和蓝裙子的周宁静还没有脱去稚气，虽然已经从学校毕业了，却还像是个十足的大学生。周宁静撒着娇依偎着自己，自己呢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。记得自己笑着说，哎，领了证可就不能反悔了。 周宁静也开着玩笑，那就让我再想想呗。 他不由分说拉着他大踏步地走进了民政局。是啊，就好像这一切都发生在昨天，不能再回头的昨天。麦克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着他送给周宁静的手表和钢笔。隔着落地窗，麦克发现周宁静就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自己。两个人对视，周宁静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指了指桌上的盒子。麦克拿起了盒子，发现盒子底下压着一张小卡片，卡片上写着一行娟秀的字：谢谢你麦克，让我在无限混沌的现实里有了一个梦，但是梦总归是要醒的。麦克抬起了头，却已然不见了周宁静的身影。 方志远也没有看到周宁静。手机响起，是一条微信，来自周宁静。周宁静发了一个定位，某城一中门口站着方志远和周宁静，两个人看着进进出出的少男少女们。翻新后的学校比以前气派，却也失去了那份怀旧感。周宁静笑了笑说，一切都变了，对吗？ 是，我记得学校门口有个小卖部，现在也没了。 早就没了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，我经常会来这里看看，也不为别的，就是想回来看看。有时候我会想，要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遇到你，没有喜欢上你，现在我会怎么样？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 我知道，你后悔了。 想听实话吗？ 你不是说了吗？既然决定分开，就应该更坦诚。我当然想听你的实话了。 其实没什么好后悔的，要不是你方志远，我还考不上那么好的大学呢。 方志远笑了笑，说真的，他一点都摸不透这个周宁静了。在这个离婚的当口，带自己来这儿，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 那会儿我家里出了大事，我爸破产，一蹶不振，我也是看尽了人情冷暖，小小的年纪却活得像个看透风尘的小老太太。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有多么自卑，唯一支撑着我来上课的就是你，方志远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是你，可能是因为你总是挂着笑容，那笑容特别有感染力，特别阳光，鲜衣怒马的，就好像什么都打不倒你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吗？ 当然记得。 你和百成就跟这些孩子一样。周宁静看着那些少男少女继续说道，你们俩总是这样并肩走着，靠得那么近，就好像你们身边的任何人都只是布景，谁也打扰不了你们似的。 我多么希望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而不是那个百成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也站在你的身边。可是， 宁静， 让我说完吧。可是婚姻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这条路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走错了，走偏了。今天我就是想带你来这儿，来我们最初相识的地方，再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 你是说宁静？你是说我们？我们方志远很激动，都有些结巴了。 嗯，我要和你签是离婚协议，再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你同意吗？ 我同意，我当然同意。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跟周子沟通过了。别看孩子小，可他什么都知道。我告诉他，爸爸妈妈闹了点别扭，就好像他跟幼儿园的小朋友闹了别扭一样。这里面有误会，这些误会都需要时间去解决，但是和他没关系，我们仍旧爱着他，我们只会更爱他。爸爸妈妈会分开住一段时间，但是每个周末还是会带他出去玩，一家三口。 周子怎么说？ 孩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懂事，他表示接受。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宁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给我机会。宁静， 根据协议，我们会试离婚半年。这半年里，我们只当已经离婚了，所以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，你也不能干涉我的生活。半年后，如果觉得这种状态也不错，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办理离婚手续。如果两个人都觉得离不开彼此， 我不会离开你的。 志远，只要签了协议，虽然法律没有生效，但我们在生活形态上就已经离婚了。我是说你自由了，你想要的那种自由我现在全都还给你。周宁静从包里掏出了两份协议，又取出了笔。 两个人蹲在学校门口的花坛边，郑重其事地签了字。 等签完字，周宁静缓缓站起。我先走了。 我送你。 不了，别忘了我们俩已经离婚了。方志远刚想说什么，周宁静突然说，哦对了，那块手表我已经还给麦克了。我不是要向你证明什么，我就是觉得。 你不必跟我解释。 我就是觉得梦只是梦，我周宁静应该推醒自己，重回现实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